这是卢凯彤2016年专辑《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当中这首《还不够远》。深受躁郁症、忧郁症困扰的卢凯彤，8月5号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32岁的生命。他曾和林二问组建了 At17， 2010年独立发展，曾是陈奕迅、郑秀文等演唱会的吉他手。郑秀文、蔡健雅、林一峰等生前好友也都发文悼念。8月5号对拉拉徐佳莹是一个喜忧参半的日子，同天放出他和相恋3年的男友比尔贾结婚的消息，惊闻卢凯彤去世，他也发文悼念。在徐佳莹2014年专辑《寻人启事》当中，二人曾合作过歌曲《糖果粉碎者》，不过没有机会现场合唱，也成为他的一种遗憾了。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情绪病的患者，不妨给对方多一份关爱，其实每个人都不应该是孤独的，就像徐佳莹这首歌唱到的那样，我始终相信你会再快乐起来。 的天色，你是否多穿一件呢？星星坠落，带走我的思念，流浪成河，烟火泡沫，失去或拥有都由不得我，抖着双手拼命握紧的却徒劳无功的生生的火，明暗不着，看着迂回的伤痕却不能为你做什么，我恨我躲在永夜背后到微光的出口，生生你我离别无着，每一道岁月的想了，当我寂寞，默念这世界不会丢下我，太多太多遗憾和后悔的总是在失去了以后， 来自林俊杰，在八月四号、八月五号，他将带着圣所演唱会已经在天津嗨唱了，不断秀出天津话来活跃气氛。看到歌迷的支持，他也感性的说：“出道15年，曾感到窒息，甚至想逃离这世界，与世隔绝。是歌迷的鼓励，让他有力量继续前行。”那日前，毛不易是在上海举行了歌迷见面会。虽然他的新专辑《平凡的一天》刚发行没有多长时间，不过现场歌迷就已经可以大合唱了。毛不易透露，下半年会做演唱会，目前已经进入到了筹备阶段。因为每一站都很重要，所以他表示场地也很难敲定。我们就来听毛不易这首《借》。 借一盏午夜街头昏黄灯光，照亮那坎坷路上人影一双，借一寸三九天里烈烈暖阳，融这茫茫人间自古凉，借一泓古老河水旧曲回肠，带着那摇晃烛火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展览，首先是和中国美术馆第一任馆长刘开渠有关的一个展览。刘开渠最著名的作品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次的活动结合了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刘开渠与中国美术馆展览，邀请了四位与刘开渠先生有密切关系的嘉宾，从多个角度与观众进行分享交流，了解刘开渠先生在任30年期间对中国美术馆和中国雕塑事业做出的贡献。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免费开放，喜欢美术的朋友还可以去看一看胸中山水齐天下展。展览展出了齐白石的山水画作160多件，其中包含了他艺术高峰时期山水12条屏以及他分散在多所博物馆内的山水作品。展览位于北京画院美术馆，同样也是免费开放的。近日，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关村科技园区建立30周年，第二届创新春秋的墨迹中青年书法美术作品展在北京开幕。参加此次书画展的作者大多数来自于科技园区的科研人员，他们的作品也主要围绕青春、创新与梦想等主题。展览设书法与绘画两大板块，其中书法作品分为名家风采篇、时代风潮篇、青春放歌篇、文化传承篇，充分展示了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及上地科技园区中青年群体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发展的时代精神风貌。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来关注最近的歌坛热点资讯。王菲的综艺首秀《幻乐之城》成为近期热议的焦点了。本周五的《幻乐之城》将会上演一场王菲、窦靖童、李嫣母女三人首度在节目当中同框。在微博当中晒出的几张现场图来看，更是让大家看到了母女三人没有年龄界限，其乐融融，相处像姐妹一般的画面。

是来自于 SHE 的《永远都在》。那最近他们也深陷到了解散风波当中，日前透过社交媒体晒出合照，破除解散疑云。 SHE 所属的华研唱片公布了他们将会在9月11号成军17周年当天呢，举行户外免费的万人音乐会，也会邀歌迷和他们一起来用音乐庆生。8月6号 TFBOYS 官博上传了一张3小只的合照，并配文出道5周年快乐，接下来也请大家多多关照哦。随后呢，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同时转发微博，我们5岁了。这5年三个人是从青涩走向成熟，如今都可以独当一面。这个时段最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他们去年岁末推出的专辑同名主打《我们的时光》。在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榜上璀璨年华，我们稍后见。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去闯，前世写一张漂亮的章， 一路过操场，我只身来闯，能不能把完美放一放？ 撒野， 撒野，在无人烟的地方， 放肆， 放肆，当坏小孩的模样， 推开， 推开梦里面的那扇窗，蝴蝶飞过了海洋， 我们好好珍惜。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 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漫长的迷途 是我们的时光， 黄昏的夏夜 是我们的时光， 青春的回忆够疯狂，在永远都不会忘，多远都不会忘。 镜子里的我帅得很善良，这才是我真实的模样。 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嗷嗷天亮。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谢娜，那就是快乐。 那就是我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希望这一秒阳光的希望。

会轻看过境的境界，不再是浓浓烈烈，只想要喝一杯，没想到会喝个醉。你占领了我的视野，把成长都一次摧毁，何必去后悔。只是究竟只是风景，我为清醒准备了咖啡，不要再后悔。闭眼心机，闭眼睛里潇洒的心，承受何必须说再会。装用心我没少给，淡淡清淡如水，轻看过境的境界，不再是浓浓烈烈。要会喝个醉，你占领了我的视野，把成长都一次摧毁，何必去后悔。只是究竟只是风景，我会清醒准备了咖啡，不要再后悔。依然心机，依然经历潇洒的心，承受的必须说再会。

由唐僧主演的电视剧《夺金战》将于8月13号登陆 BTV 影视频道。该剧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在河南凌源县，游击队队长赵汉廷团结各方抗日力量，保住凌源县金矿，并将金子顺利运出为抗日事业所用的故事。近日，北京电视台欢聚一堂系列社区活动携演员唐僧、端木重惠、任东林、高峰走进东湖街道文化服务中心，与观众交流创作心得，共话台前幕后的故事。演员唐僧一出场就被现场观众认出他是近日热播的电视剧《娘亲舅大》中大舅童家庚。在那部剧中，唐僧用扎实的演技将人物的冷暖一生呈现得真挚动人。导演武洪武表示，他之所以选择拍《夺金战》，是因为看中了故事中充满豪情壮志的小人物，以及故事叙事视角和叙事空间方面的创新。大多数抗战戏是以战场、战争、战场打斗为主要表现空间，而这个剧增加了对情感空间的设计，包括游击队、国民党军人、保安团等，同时还增加了生活在那个年代百姓真实生活的描述。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许嵩《大千世界》。 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唇边那只神秘孔雀？ 第九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 第八位，小鬼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good night， 安静的睡。 第七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唱唱和求求。 第六位，陈奕迅，渐渐。 寂寞什么都不想激动。 第五位，李荣浩，王牌冤家。 就是你。 第四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站。我静止的生命在飞。 第三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贵富有。 第二位，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本周冠军曲，莫文蔚，心领神会。 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刷新无悔。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电视一直闪，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困也凑不到墙，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